好，继续电影西线肉荷里活大片云道啦。因为其实咧有时其实唔因为其实严格嚟讲，加勒比海盗五就唔算系superhero片嚟嘅，但系大制作啦，啲大片云道啦叫做。有时因为啲细片，即系例如话之前嗰几套，所以叫做一月到三月咧，通常就叫做奥斯卡月，啲奥斯卡得奖片咧，香港片商就嘭嘭拱晒出嚟。 跟之后就到咩咯？之后就到暑假。 因为呢段时间就唔大家系唔谂，呢样片系唔会谂住攞奖噶嘛。咁唔谂住攞奖攞票房暑假嘅，咁咪咪 book 啲大片咯。咁就呢两片就啱，基本上头尾一齐，即系一个礼拜内先后脚上嘅。首先就系《加勒比海盗五》，算五啦，佢冇，因为佢官方名就冇写五嘅，佢就写住。 佢三之后好似都冇即系冇 number 噶啦， 冇 number 啦。佢台湾睇先，佢中文香港佢台湾点样叫死无对证？我唔知点解叫香港叫恶灵启航，但我唔明点解叫死无对证嘅。 Dead Man Tell No Tales， 即系系咯。 我有时讲台湾名，有时你唔能够直译嘅啲名。呢样嘢我觉得香港改戏名啲专家咧系捉到点样改，系吸系话俾知。用最少的字去吸引你去看，但台灣時咧夾硬用直譯戲名咧，有時睇到拗曬嘴，你唔知佢講乜，咩叫死無對證？其實睇完套戲，我都唔明死無對證有乜關係嘅，係完全冇拉更嘅戲名係，我唔明咩死無對證，完全唔明。但今次就呢度，今次其實個劇簡單，咁又劇睇咗，我之前我都有睇嘅。今次算係將個嘢比較簡單，因為第四集其實我係唔係好明白乜嘅，好混亂，因為點講咧？依家系咪海盗？其实佢一直以来卖咁就系大混战，并唔打飞起， 系 华丽 CG 特技画面，但系变咗就系时玩太过多次打斗场面啦，动作场面，大家乱晒啊， 唔知打紧乜咯， 唔知打乜啊，实在系唔知道打乜鸠嘅，真系我唔知道大佬。上集我除咗几日将发客串一系串两场戏之外，我都唔一做咁嘅，我唔明白。但系 大混战咯， 但今次又简单啲，就系、是、总之就系讲阿 Chandler 个仔为咗救佢喺幽灵船嘅，帮幽灵船嘅老豆，咁就周围揾去解除诅咒嗰件咩银河长击嗰啲唔知咩嘢啦， 战击啊， 咁 即系三叉戟啦， 咁咧就有一次就唔接受唔到嗰个霍华特三角嗰度。就俾困住爆三六嗰个大个 boss 就点佢去揾阿 Jet， 咁就揾，结果咁咧就将好颓噶 Jet 就请翻出山，咁就去揾咗三叉戟， 有少少夹硬嘅，但系算啦，又系嗰句都系冇乜所谓 嘅，因为 尤其是个仔即系阿 Henry 就新角色咁咧，又冇乜即系叫做俾翻。多少少戏去做啫嘛，因为其实佢细个已经话揾阿 Jack Sparrow 噶啦，但其实唔需要去嗰、那个即系嗰个俾嗰班即系鬼船嗰班人去点佢噶。 我系明点解佢揾咁耐咯，因为 Jack Sparrow 又唔因为 唔系好难揾啊， 唔系好难揾嘅啫，其实，同埋讲真就系你话捉佢就难啫，同埋。你睇佢成日喺个喺嗰个海港嗰度走嚟走去，要揾佢几难啦，我唔明点解花咁多时间揾咯，同埋。 佢几岁揾到十几岁 喎？唔系佢，你话如果佢系你话如果佢揾嗰支战机可以，我明白，但系你揾 Jet Sparrow 再揾战机有几难啫？佢基本上佢就长住嗰大嘅 吓，唔系嗰啲战机系难揾嘅，因为后尾就讲要揾女主角先至即系 map 到即系点啊，即系先至画到嗰幅地图出嚟嘛？ 系啊，当初系谂住佢指南针啊，因为传说就系 Jet Sparrow 有个指南针，个指南针可以揾到佢想揾嘅嘢嘛。 系。 咁佢当初其实谂住就利用嗰支指南针嘅。 系。 咁呢样就通，因为呢样嘢我接受，我接受到嘅，因为其实最主要女主角系意外地有嗰本日记，先意外地揾到先要有地图啫嘛。最初谂住利用指南针，因为话到明就指南针佢有办法就系你想揾嗰样嘢，指南针就话你知嗰样嘢喺边。 指个方向出嚟 而呢Jet Sparrow 解放咗嗰班幽灵船呢嗰人系食硬嚟嘅。就係咁就冇钱买酒啊攞钱唔抵押啦。我就唔想话点讲呢夹硬好紧要嗰段就真係。因为你唔放出嚟嘅话呢又冇戏做喎。 但系一点讲咧，即系我好难去形容就系、是、你放你个诶嗰一支银针就无啦变咗佢封印咗佢喺嗰个百慕达三角嘅道具，我系唔知点解点解，因为我睇唔明佢做乜嘢去嗰个有封印力量嘅，唔系好明啊！睇睇翻回忆都唔好明，有啲系摸唔到头嘅就系、是。你知啊？唔知一直以來跟住阿 Jet 嘅招牌道具啦，但依度加入咗就係當初係因為佢回憶就係當初就係個老船長就俾咗僆仔前阿 Jet 就知唔知話知唔知會令你揾到想要嘅嘢啦。跟住阿 Jet 就利用嗰個百慕達三角將 boss 鎖喺個百慕達三角裡面，就咁同個知唔知有冇關係咧？唔好明。我又唔想睇多次，但我依个我系唔好明点解会有依个咁嘅设定出现嘅。 唔系前段系有啲古怪嘅，有啲搵气，即系例如佢 Jack Sparrow 嗰啲船员啊，佢劫法场之前唔知点解又会即系解散咗、你后尾又突然间又话俾个僆仔召集就搵佢翻嚟，又跟住之后无啦啦又归翻队咁样。有少少前段系有少少搵气做嘅感觉嘅， 搵气做同埋我系唔明啊！我真系唔明，同埋你话个船长要搵阿 Jet 报仇，我依样正常啦。但系佢因为 喂你集集都有班仇家追住 佢 噶啦， 有一个中间嘅仇家噶啦。但系呢个就系佢解开仇家嗰个夹硬嚟，有啲夹硬嚟嘅，就系同埋因为即系集咗佢嗰个封印，我真系呢个有真系颇为夹硬嚟。 同埋今次又话讲佢，我唔知，其实我都唔系好明嘅，点解讲佢话其实最惊嗰班人嘅，咁就但系又咁就急入解，即系放咗出嚟，咁就好惊咯，即系好似有种堆砌嘅感觉，即系话我呢班人佢好惊嘅，咁所以今集就放咗呢班人出嚟，咁佢就好危险啦，咁样嘅感觉。 即系佢集集都唔危险啦。 系。咁呢个系唔危险嘅武器做 嘅。同埋今日我估计太过简陋，我唔用简单简陋添，因为我简单唔紧要嘅。头先我咁讲，头先我随便都讲咗几样，就系好夹硬嚟搵戏做嘅剧情，同埋系语言不详，前面个我又唔想，即系变成咗就系你成个又话阿 Jack 呢样嘢就系阿客户投诉嘅就系作为一个Johnny Depp 迷嘅客户背嘅投诉就系、是、大佬，我想我长睇一睇 Johnny Depp 好有型嘅，但系你搞笑，唔系我唔系唔中佢话，我唔系唔中意搞笑，但系你边有型我睇啊？但系今日纯粹阿 Jack Sales 就完全搞笑角色变咗，冇乜有型嘅气氛咯。 系，即系，但系佢往事我唔知，因为往事就 Orlando Bloom、Keira Knightley 同埋Johnny Depp 噶嘛，今集其实。嗰即系年轻嘅嗰两个男女主角就相对真系唔系好孭到戏又真嘅，我觉得女主角都好啲，男即系 削啲咯，做仔嗰个 系啦，薄弱 Henry 嗰个就唔算有好特别嘅表现咯。 反而女主角仲抢戏添，女主角反而有几场系几抢戏嘅，但系嗱作为一个新一代嘅。你好似真系弱啲，变咗就女主反而抢戏啊！例如话喺杀头嗰场戏嗰度，佢几抢戏嘅嗰场嗰幕戏系，但跟住就个男主角又唔知，除咗叫女主角虽然谈情，但你又唔能够俾佢同阿 Jet 谈情嘅话，咁佢夹硬塞个男主角出嚟，系夹硬又颇为有啲叫做挂牌主角咯，因为佢希望叫做揾个新主角，即系唔使下都要阿 Jet 孭晒成套戏，但系你即系孭唔到戏咯，因为我玩到杯又太抢嘅，以前有。但今次真系弱啦，真系呢样嘢我系颇为差啲，因为整体嚟讲睇我系麻，又唔能够话唔好睇嘅。但系睇戏嗰时候我已经佢嗱，只男生嗰度咧睇嗰时候我都有问题，但系未至于系好似去到异形性虐咁离谱，就系睇嗰时候已经吐槽啦。要睇嗰时候觉得咦有啲唔妥喎，我咪透漏咗咩嘢咧？系咪佢咩设定会又会觉得听咗咦都系冇讲啫？喂，我系明点乜只黑珍珠号，点解你摆喺佢樽里咁耐，你唔攞出嚟用啫？因为攞出嚟用乜事都冇咯，你攞咁烂船，你入即系即系变武器唔使收埋啊嘛，大佬。 佢系前面我唔真系唔知， 因为嗰只我可能前面我睇漏咗咩嘢啦，但系因为嗰只船系你招牌嘅，大佬。 吓， 一开始攞只船乜事都冇咯， 之外， 咪又或者你去到危急关头，你都会放佢出嚟啦，应该咁讲。 咁啊，开头先我出嚟啦，只船，但我船嚟噶，嗰只你唔系咩秘密武器，系同埋嗰只招牌嚟噶嘛，系咪先？有嗰只船先系你先系 Jet Sparrow 噶嘛，冇嗰只船，你算系咩船长啫？即系招牌都冇咗啦，呢个。之外，我有几部戏你讲，你有夹硬嚟讲唔通，但整又整体嚟讲又唔系话特别好睇啦，即系、又呢、這个系列。即系我因就系纯粹睇下 Johnny Depp 点样耍白痴啊、搞笑啊啲阴阳怪气演出，即系有时变形咗就卖佢个人魅力。 系， 佢依然好睇嘅 ，Johnny Depp 依然好睇嘅，但系扣咗出嚟有嘢之后，整体叫不过不失啦。 嗯， 即系你同迪士尼，因为呢、這个整体之后，始终呢套系少数地叫做迪士尼自己嘅品牌嘅，因为迪士尼自己品牌，你冇人下都靠 Marvel 噶嘛。迪士尼自己嘅怪品牌，之前嗰套之前迪士尼嘅美嘅时候掂咗，咁你呢个系都系老牌系列，咁样你拍翻出嚟应该嘅，但系今次真系争啲咯个剧本。佢而家因为佢今次肯定有第六集噶啦，佢而家啲铺晒伏线啊 ，kick 卡噶啦。 哇，有排拍喎，佢真系长拍长有。 系啦，反正阿 Johnny Depp 个化嗰咁嘅妆，佢老咗唔好觉嘅。同埋佢又同埋张译就系 Johnny Depp 又好中超中意呢个角色。只要佢肯拍，只要你肯拍 Johnny Depp 一定答应，同埋要你佢肯答应，只要 Johnny Depp 咩问题都唔紧要。 哦，咁啊系啊，你有佢就成事咯，就变咗。 因为其实好大呢、這个戏已经变成咗就靠佢个人魅力去带呢套戏。 都我反而觉得唔完全，直头系 fans， 即系 fans， 但系 fans 即系点讲 ？fans 睇即系点睇咩入场咧？就睇下有冇啲即系。标志性嘅人物，咁 Johnny Depp 咪就系嗰个标志性嘅人物咯。 同埋始终系睇有成就嘅。 吓，你谂下佢拍咗十几年咯，其实你睇翻个演员自己个背景 ，Johnny Depp 由未结婚到佢结婚到佢离婚，我咧都Boom 又系由未结婚结咗婚，跟住个女出咗世又离埋婚， 咁 都仲系即系拍十几年。就呢、是、个系列，即系好多 fans 嘅情意结喺即系由你呢两基本上你，同埋今集啲人都话问，即系睇 trailer 嗰个之前啊，都有个疑问就系有冇Keira Knightley 即系女主之前嘅女主角啊嘛，咁今日佢啊真系纯粹客串林美拉出嚟咁样， 咁我谂都搬下林美，开杯就早开头嗰场最尾嗰场咯。 是啊，都是客，其实都是客串的。 但应该就会第六集出来的啦，他两个应该啦。因为你始终你这个铁三角来的，你认为今次我评价不会太好咯。 我想可能会不会梅花间竹，咁可能下集就变了是 Jack Sparrow， 是即是Johnny Depp 是客串，就个重心起即是他们即是三父子。 这件事真的不知道啦，因为现在这样看就是个剧，我觉得他重就是冇咗因为 Jet Sparrow 如果唔系咩正嘅话，你好难。但系有客串，如果你话挂牌主角，你啲观众又唔收货，嗰下先头痕啊嘛。因为大家知，因为讲真，呢个系列 Jet Sparrow 就真系叫代表性，你冇咗佢哋情先唔成事添啊！大家唔接受咗佢换主角，或者你叫挂牌主角嘅，呢下先头痕。睇呢个睇迪士尼嗰个剧本点，即系佢嗰个企画部点搞啦。好啦，跟住呢个就系。我用翻身之作未知嘅，但系算系啲新一代，甚至系 DC 所谓叫 DC 宇宙嘅，算第一次成功啦，大成功。因为严格我Wonder Woman， 因为其实严格嚟讲，我 Superman 我又觉得唔算系唔成功嘅。 嗱咁讲啦，如果你 Man of Steel 即系讲 Man of Steel 如果唔成功就冇后面嘅， 都唔错嘅，其实都唔错嘅。 但系你对比翻就其实都几立嘅，讲真就 Man of Steel 比较立啲，今次要爽快咗。今次我 Wonder Woman 佢有一样最成功嘅方就系个爽， 变咗女人当家噶咯。而家 DC 即系 DC 以前从来都系得蝙蝠侠，而家即系之后就变咗，即系变咗系。变咗系 Wonder Woman 噶咯， 嗱 DC 依个所谓叫正义联盟系列啦 ，DC 华纳嘅处理有一个问题就系、是、佢搞唔清楚所谓嘅沉同立嘅分别， 嗯， 啲BBS 同埋自制嘅嗰啲立嘅嗰只唔系嗰只唔系叫沉同系立啊，嗰只拖拖拉拉扯嚟扯去，咩有超人咧未唔算立沉重少少啫，但系基本上都系明快就因为。 超級英雄片，大家時咧係希望節奏快手啲，唔好咁快。但係嗰啲又係立嘅，頂你個肺死，飆一世，拖拖拉拉，然後零零。 啊！ 佢唔去，成日搞錯咗就係，希望再沉重啲，有啲劇情嘅深度。但係佢出嚟個效果就係、是、快啲啊，快啲啊，嗰啲感覺啊，拖拖拉拉扯拉拉扯扯，咦嚟嚟嗰只啊！ 唔係 BBS 最慘，你後面又要有一場打，但係嗰場打鬥就係、是。唔應該話 BBS 就係有和有，即係應該話有兩場添嘛，唔好話一場，係就係、是、要超人同埋，即係要點睇咧？就係、是、超人同 PF 打，啊、然之後又要和解之後又要再打，嗰下係 湧咗， 係啦，湧聚咗少少啦。 三個鐘頭，因為我自己睇，而家俾睇翻完全版啲人都講過啦，睇翻完全版補翻啲嘢，劇情順咗咗，但係三個鐘頭睇到超級英雄片係會好辛苦，你。大佬，我哋睇教父，你话睇啲剧情片就系话啲教父嗰类，因为佢本身剧情冇咁多画面刺激啊，睇你个精神消化性会比较好。但一对超级 superhero 片，你打斗又唔少，剧情又咁重，你观众会对观众嗰个精神系好几大压力嘅。所以今次可以决定佢两个钟头系正常嘅，即系 superhero 片咧，动作片咁讲，娱乐片咧，两个钟头多啲咧，系一个叫极限噶啦。今次 Superwoman 系140分鐘，好似系 140分鐘， 系啦，啱嘅，呢个系一个叫啱啱好嘅时间，长得太长就麻烦，太短你又有剧情乜交代唔晒， 算系长咗少少嘅，但系就如果你讲第一套咁，你要介绍有多少少嘅背景咧，都正常嘅， 正常嘅，吓、啊，即系佢今次佢一开头就讲回忆。谂翻喺当年第一次大战嗰啲，跟住嗰啲佢，因为佢一开头就系攞翻喺 BBS 上面，阿布斯韦恩揾到嗰张旧相，又用张旧相。 唔系 Lex Luthor， 唔系即系佢要喺讲 Bruce Wayne， 即系蝙蝠侠要喺 Lex Luthor 手上攞翻嗰张相。 而嗰张相个原版俾翻阿神奇女侠，俾阿戴安娜，戴安娜就睇咗个原版嗰张，即系一当时系嗰次叫玻璃相啦，因为玻璃喺张玻璃上面晒影嗰啲嘛，第一世界100年前嗰啲相系咁样噶嘛，我唔知道，因为我唔记得咗嗰啲摄影技术咩啦，咁就系一块玻璃板上面曝光影，跟住搽啲显影剂，跟住曝光影嗰啲相嚟嘅，佢搵翻张原版啊嘛，跟住讲回忆翻，谂翻当初喺个岛天堂岛嗰度，跟住讲佢受训，然后。有个无啦，有个男有个间谍走入嚟，又跟住个间谍出去打战神阿里斯。咦，阿瑞斯啊 ，Alice 啊，阿瑞斯 ，Alice 啊，当阿瑞，亦当阿瑞斯。其实情简单嘅，总之就系神奇戴安一个天一个完全不任世事嘅公主，一直以来就以打低战神阿瑞斯作为佢人生目标。咁听到出面世界有大战嘅，就直觉以为就系、是。咁又大戰，就大戰一定阿瑞斯同博宙斯戰鬥，咁只要打死咗阿瑞斯，咁戰鬥咪結束囉。佢好正常邏輯啊，以一個以一個天真無邪嘅公主嚟講，咁跟咗男主角賽，跟住去咗倫敦，然後跟住走去戰場一次大戰去德國嗰度，又發現咗德國諗住用毒氣彈，咁又破壞毒氣彈陰謀，然後發現咗原來最後真正然後發現咗原來係一個著魯登道夫嘅將軍。老登老夫老将军叫做，佢个将有将军道，然后个最快咗将军，原来最后就俾人梳摆嘅，系啦，系老登老夫，要梳摆嘅，就阿瑞斯就由一边阿瑞斯出嚟，就从女角打，同阿温德乌云打，咁结束啦。剧情简单，佢有啲稍微沉重，有少少主题就当然啦，就一样就系佢表现主题就系、是，温德乌云由一个天真无邪嘅公主。知道呢世系冇咁简单嘅，但最后佢讲中咗，真系阿瑞斯后面搞嘢咯。 嗯， 呢度咧其实有少少我即系头先我开 off mic 之前讲就呢个系有少问题嘅就系、是，一直以来男主角就强调就系、是、世事冇咁简单嘅，点解打仗啊？好难解释俾你听嘅，小姐，大佬咁鬼复杂嘅嘢点解？总之就系德国同我而家打紧仗，如果唔阻止场战争就死好多人，所以阻止啫。但唔系你杀，但系你唔系个杀，但系你唔系杀咗个将军就解决问题嘅，战争唔系咁简单。但系好难，我明白男主角嘅，即、就、系、是、你好难同一个完全唔知道咩叫国际局势嘅女人去讲解啲咁鬼复杂嘅国际局势嘅。咁但系好啦，谂起阿温德乌文杀咗个将军啦，但系啲人继续战斗、哦。 咁呢个其实就已经点咗，就系战争唔系话你杀咗一个人就可以解决到嘅。咁令到女主角明，令到 Wonder Woman 明白道理，但系之后突然间走咗阿瑞斯出嚟，话系啊，系我搞出嚟嘅。咁又有少少有，你会觉得有少少自打嘴巴啦，就系、是、一开面就话战争唔系咁出嚟，要战争真系佢搞出嚟嘅。咁应该要算系叫简单定唔简单好咧？ 其实Alice 个角色系有啲古怪，因为佢系又系签和约嘅，即系佢主张签和约噶嘛。 系因为佢其实就佢表面身份就系男主角个上司嚟嘅，德英国某个高官嚟嘅。 系啦系啦。 佢都讲咗，佢话系呢个任务，佢知道佢系叫做一方面嘅扮签，叫佢要怂恿佢签和约，另一方面就特知道佢冇人签成嘅。 啊咁， 即系要搞破坏咯。 即系你唯独可以咁样同佢开脱，就话佢明知道和约背后就 系 有另一个阴谋咯。 佢之后佢咁解释噶嘛，因为佢知道老登夫将军整咗毒大毒气弹啊嘛，咁你签和约放毒气弹啫，肯定冇签唔成啦。 嗯， 呢度搞通嘅呢度就 应该话，就算你签咗，佢再放毒气弹，你都系又系要打翻佢。 佢特登就等你签和约，等你以为签咗和约好啦，和平啦，跟住又整啲镬嘢，跟住又打个。 系啊， 因为佢呢度我搞通嘅。但佢之后要强调紧就系战争唔系即系战佢希望令到 Wonder Woman 明白战争唔系话解决一个大波斯嘅世界和平咁简单咁单纯嘅嘢，但结果就又真系咁单纯。咁 Wonder Woman 讲啱，真系阿瑞斯搞鬼呢样嘢，有少少叫 其实又唔至于嘅，又因为最后系因为阻止咗个毒气个阴谋噶嘛，即呢度都系，但系因为可能讲古仔，佢就系要讲到就系、是、解决咗某样嘢就解决晒全世界即所有嘅问题。 最后佢特登等啲防毒兵除咗面具，即系暗即系寓意系佢哋摆脱咗阿瑞斯嗰个魔鬼意愿，因为佢咁讲嘅，阿瑞斯就话唔系我令佢去打，而系佢哋心手想打，我帮佢嘅啫，即系叫魔鬼意愿啊！ 系， 即系其实佢 启发佢哋， 刺激佢哋呢种心，即系刺激佢，即系导引佢咯。因为我呢样嘢其实都冇矛盾嘅，就系唔系阿瑞斯令到佢哋互相战斗，而系佢本身就想战斗。我知道令到心中魔鬼又出嚟啫。 系啦，俾个理由佢哋去， 系俾理由佢打。因为我又通嘅，但系最后就打，当阿瑞斯打咗之后咧。嗰班嗰啲毒气兵除咗面具，我就等于即系寓意佢解决咗嗰、那个魔鬼嘅诅咒啦，咁样啦。 吓，其实系应翻阿戴安娜前面讲嘅，佢话其实德国人咧都系好人嚟嘅，只不过又俾Aris 即系唆摆嘅啫。咁样 呢样我接受咁，同埋喺剧情上有一样嘢就系、是，如果老登道夫大家知道佢是小角色，你嗱系如果阿老登道夫食咗即系佢喺特殊入边超人，如果佢系Marvel 世界咧，老登夫能力就已经够做大佬噶啦。但系你知道 DC 世界个 superhero 唔系宙斯个女，就系星人王子，总之个咧威力无限噶嘛。 系 嗰一去到你将啲Marvel 可以做大佬嘅 level 摆喺 DC 世界里面，你发咧就系、是、喂中波士都唔算喎。嗰幕嘢Wonder Woman 两嘢解唔咗佢。如果嗰度你跟住见佢只货队弹完炸咗嗰、那个，跟住等男主角去做烈士炸咗嗰架有毒气嘅战斗机，如果嗰个结束嘅话咧，大家唔收货噶。喂，superhero 片嚟噶，呢个唔系英雄，唔系再战争英雄片。Wonder Woman 最后打场无关痛痒战斗就收，喂，观众唔收货反烂台嘅呢样嘢，呢嘢就已经唔关乎主题问题，就系作为一套剧情，你需要一个大 boss， 个大 boss 就好交叉劲嘅。同埋你之前强一路讲 Iris 喺度走嚟走去，喂，你唔俾佢出场，你过嚟你帮佢托啊？ 吓，如果即系我觉得呢个 DC 有啲我唔知点样去形容啦，但系佢啲伏线系伏得比较隐蔽一啲嘅，系啊。如果你 Marvel 嘅话，咁嗰个就系 Iris 嚟噶啦，即系就 系阿温诺夫就系 Iris 嘅， 系啦，就系 Iris 嚟噶啦。然之后佢仲要索嗰啲，即系嗰啲即系增强力量嘅。 跟住索完之后，我初以为咧嗰、那个白即系嗰个长官出嚟咧，我真以为系温诺夫幻影嚟嘅，或者系阿瑞斯扮成嗰、那个白长官，我真以为系噶，即系我以为佢就系、是。 佢扮成个长官，跟住可能我以为下一幕佢要换咗你嗰只，佢真系长官嚟噶。 系啦，即系你对应翻咩啫嘛？你对应，例如你对应翻美国队长啫嘛？咁嗰个就红骷髅嚟噶啦。如果你俾 Marvel 拍嘅话， 系啊，我觉得如果你直情处理就系讲杀咗之后，跟住战斗机，跟住战机又唔忍，跟住咧，跟住将军突然间走翻起翻身。然后话呢啲，又话呢，我就系阿瑞斯，咁咧就会比较好啲，冇咁夹硬， 系 冇咁扭桥啊，我而家扭桥啦，我扭咗少少，扭桥个略为作撞咗滞，但系唔系大问题， 唔系因为如果你前面。你喺英国嘅时候讲嗰个长官已经有少少古怪嘅话，咁我会觉得合理翻少少咯。因为你未去到杀咗嗰个将军之前，你都唔会。即英国人，你就算杀咗之后，你都唔会怀疑嗰个长官。 个长官有少少，俾多少少牵扯得啩？你唔好你你负担太紧要喎！你嗰 个系啊系啊系，即系你真系。喂，冇牵涉，完全冇牵涉咁滞噶啦，根本就 系啦。另一个，但整体嚟讲，我可以即系未有少少隔，有少少可以批评，但系基本上我接受嘅呢段 系。系 因为剧情需要就话即系你唔特你阿老 Wonder Woman 同阿瑞斯唔同个神打，你嗰场戏点似 Superhero 战啊，大佬？因为 DC Superhero 嗰场最后嗰场大战咧系艾雄硬关嗰只嚟嘅， 同埋冇乜机会俾佢用晒啲道具嘛。 系佢神，因为之前系好劲，但系你呢种劲法系 Marvel 英雄劲法嚟嘅，大佬。即系喺个小镇嗰场咧，好嗰场系好爽嘅，就系佢几个人托块铁板，借力等阿 Wonder Woman 跳上个钟楼嗰度打个 sniper， 系 嗰个系好干嘅啫，即系嗰个好睇。真系拍得好睇，好长好精彩嗰场戏，但系嗰场戏系 Marvel 英雄嘅 level， 而 DC 英雄系唔系 DC 英雄 level？ 系啊系啊，即系你对应翻美国队长就系佢未见到红骷髅之前嗰啲，系咯， 即系嗰战斗你系唔收货啊？观众就系你唔符合 Wonder Woman 嗰只 level 嘅战斗 level 收货，最后 boss 啊嘛， 吓中间算系中间一场嘅热身， 同埋今次好睇就系佢几场打斗系处理得好好睇。 吓系啊！佢喺战壕度爬出嚟嗰场都真系 一开头喺海滩嗰场登陆战嗰场拍得好靓啦，场华丽到混演得嚟，佢又混演得嚟，佢又唔会好乱。 嗯， 简单。跟住咧就系喺战壕嗰场又拍得又好睇啦，冲上好有型啊！佢一口出嚟嗰冲咗枪林弹嗰度超有型。 系咯，突然间冲出嚟，虽然又系少少讲唔通嘅， 但系讲幕嘢就系 Superhero 登场，即系用阿 Deadpool 嘅讲法就是。超级英雄登场啦，嗰只嘥好啦，几有型行出嚟，跟住攞上独立林做， 系啊，即系佢都做到个气势出嚟咯。 因为有时咧，呢啲戏然后咧唔讲合理性，就讲有型。 尤其是女即系虽然这个女，佢应该系第一次做完全担正嘅女主角嘅，佢都压即系基加朵就都压到场，都 演技 做得唔错。 因为呢类角色其实唔需要特演技，只要有型得噶啦，系即系有台型就得噶啦。吓！睇你使鬼咁多演技咩？人睇演技睇你个样够靓，打到够打得够型白咁干。但佢有台型行出嚟，因为基加洛本身系以色列人嚟噶嘛，本身系有当兵经验咧，所以你发咗有喺动作行力咧，你系知道就系当个兵操过咧系唔同啲嘅。呢台极有型有法，一行出嚟系真系坚系嗰咧系， 佢系有力噶咯打啦， 有力嘅。喂，一行出嚟一企一站支 stand 一站型咧系有系型嘅。因为有啲角色咧，例如话，就算你话好似Marvel 里面黑寡妇啊，Scarlet Witch 嗰啲咧，企到你觉得佢唔系争咁啲啊，争咁啲啊，但系 嗰啲唔系力量型。 但系你觉得就系成个系又咁样，系咁样嘅，觉得系威猛有型嗰种格局噶嘛？系呢样嘢真嘅。 即系佢临尾系成部坦克车同你抬起佢噶嘛？ 系啊， 但你唔会觉得大嘅，即系你唔会觉得哇，咁无啦啦会 佢嘅型外形同埋个感觉系同靓，即系佢因为我觉得选角咧系好重要就系，佢揾咗好难都揾咗个就系个样靓，真系坚靓，但又有型。 嗯嗯嗯， 因为你要讲就因为 woman 你唔得，你一定系刚柔并重噶嘛。所以我选角成功系呢个嘢最重要的地方。 哦，系噶，佢都系由头担到尾噶。讲真又真系，即系虽然你男主嗱，其实男主角个气氛 都好嘅， 都唔少嘅，但系佢又唔会，即系我觉得好嘅好在，佢又唔会真系太过抢咗Wonder Woman 嘅。 但佢又有戏交，甚至嗰几个配角虽然唔系叫配角，但系都有啲戏嘅。即系你讲真就系，如果你话成场戏完全得佢两个，你可以寡啲，咁有两个叫。 蹬下，插科打诨啊，咁搞嘢，其实啱嘅呢样。 简单啲讲，其实就系都恰如其分咯，大家都吓、 啊、好睇。又话有几幕戏，其实佢做佢应该知道就系点样做名场面。呢样嘢咧，就终于学到啲今次《阴气神妖》嘅写剧本咧，就有几幕场面话。有经过赤唇和沙丘嗰个咧，行去个城堡里面，阿Wonder Woman把剑收喺背脊嗰、那个，哇，真系咁有型啊！你喺件晚装，向插把剑喎，哇，你真系咁串啊！埋把剑啊，好似人啲服装嗰啲咧设计咁样做得，好似 系嗰个系特登刻意噶啦， 嗰、那个系有型嘅。 甚至我觉得嗰、那个嗰一幕可以着墨再重翻多啲添。 系嗰、那个我觉得拉长少少仲会好睇啲 嘅。系啊系啊， 因为我嫌佢短得滞添，我净系嫌。 系啦、啊。咁所以 DC 真系女人话事噶啦，迟啲真系。 啊，呢套嘅话系我今年嚟讲咧，我即系如果总体嚟讲，我觉得系唔够咯。因为如果始终你 Logan 系有深度同埋演技啫，搭演又好多。但系呢套嚟讲娱乐性讲，我觉得呢套好睇啲嘅。我嗱肯定好过加里加士嘅，因为加里加士咧，我嫌佢就系、是、有少少婆妈，同埋头先我第一节都讲啦。太多惡意賣萌同拖時間嘅，抌波中呢度就整起著得好，咪最緊就係爽。就算你唔理佢所謂嘅主題，即係戰爭唔係咁複雜，因為其實主題係阿 Wonder Woman 成長啫嘛。佢嘅戰爭唔係咁複雜，其實唔重要嘅，純粹要有咪冇都冇所謂嘅。 嗯， 但係同埋即係叫係阿 Alice 嗰段扭一少少，扭一個少少，但都 OK 嘅。 係，嗯。 但整體我 OK 啦，即係好睇啊，但係。唔敢讲好唔好得过之后嘅蜘蛛仔，但至少今年嚟讲，我呢套系啲绝对收货。 喂，其实 DC 拍到 咁水准，超水准噶啦。 已经我觉得做翻正，即系拍翻正常就好噶啦，已经算系咁噶啦。 因为知好简单就系、是、超人好唔错，但系因为之前嗰两套濑嘢濑系紧要。 唔系，同埋系啦，即系另外就系、是、因为呢套大家都好大期望嘅，咁满足到大家的期望。但系因为前面嗰啲就大家有期望，但系你满足唔到个期望嘛。 呢套系大家系好大期待，而结果系都满足到期待，咁已经好厉害噶啦。 系啦，咁已经系叫做啲做翻场好，即系叫做翻场好戏噶啦。 好，你冇啊，再唔掂死得噶啦。因为有关就系你之前你咩水行侠嗰啲 K 卡嘢，仲一大堆片白啊。如果你呢套你打唔你个招牌打唔响，你之后点正义联盟啊？ 难啲咯，难搞啲咯。 我而家我唔知点算啦，大佬你而家乜有人咁抢戏？我真系我都唔知点收货啦，而家你，因为佢而家拿系拿，因为日特工队已经拿咗嘢，本来谂住日特工队系一个大系列，而家拿咗嘢，我都冇，除非直接白小丑女咯，但好似郑小丑好似唔系好掂，因为佢唔够咩飞嘅嗰个感觉啊，咩飞感唔够重啊，其实嗱。依系真系嘅，其实真系最紧要就系成个，我依今次最成功就系成个一个节奏，节奏明快，古仔个格调统一，同埋冇啲太个懒嚟嘅心理戏。今次其实心理戏冇乜嘅啫，就少少。 佢拉尾个 即系少少咯， 系。 但系之前就特工队懒嚟又心，懒嚟又内涵，咁 B B 就系懒嚟又内涵咁样啊嘛。你冇咁懒又内涵嘅嘢，依系因为。呢啲片少少够噶啦，心懒即系心理系少少够噶啦，你都唔会期待嘅加诺有咩心理戏噶啦。 佢系拉尾抬起个坦克车嗰度咯， 有少交战， 即系有少少犹豫咁样，系咪应该真系唔应该帮人类咧嗰只咯？佢系咁，佢又唔系扭得好，佢唔应该话佢唔系唔扭，佢扭，但系你唔会扭得太耐。扭得太过尽，咁又好，咁即系已经系足够去交代。 同埋之前因为角色啦，之前都讲解过就男主角，好似男主角讲嘅就佢帮人系个原则，佢做呢件事佢唔系为咗咩嘢，系为咗原则啊嘛，为咗信念嘅战斗啊嘛。咁佢亦都前后呼应翻咯，就系、是、男主角就系佢帮人类唔系因为男值唔值得帮人，佢呢个佢原则啊嘛。咁就前后呼应翻，呢样我 OK 嘅。 系今次我觉得好就好在唔贪心咯，即系你唔会话同。夹硬要同后面 Justice League 有啲咩特即系佢现代嗰度都冇乜特别嘅剧情噶， 冇剧，纯粹回忆啫嘛。 系啊，纯粹就唔系纯粹就系话Bruce Wayne 搵人送翻幅相翻嚟咯。 贪心系好大，因为DC 经之前嗰两套系贪心系死症嚟嘅，而谂住将两个几钟塞太多嘢去，结果咧心咩？而家咧。而 呢樣嘢 Marvel 咧好聰明嘅就係、是、佢永遠唔貪圖，寧願係唔夠嘅。因為你睇諗諗嘢 ，Doctor Strange 其實唔夠，好多嘢都係覺得就交代角色嘅啫嘛。佢寧願你覺得唔夠。咪薄弱咗啲，加多啲好、啊。 咪又或者有啲嘢你轻轻赖过咪算咯咁样咯。 佢宁愿你觉得唔够唔满足，好过塞太多嘢落去，结果大家拍唔晒，变咗两头唔到岸。你呢样嘢呢样嘢 ，Marvel 系 Marvel 企划班系好难，佢嗰个企划班好聪明噶。 其实系饥饿行销咯， 唔系因为减，又或者我用个减法啊，因为叫减法哲学就系、是、喺有限时间里面。預期盡量滿足就你冇可能滿足曬所有人，你不如集中滿足集中喺一點上面做，咁就咁樣。依樣嘢係好難好難做到，因為其實本身嚟係貪心，你塞曬多嘢去，要塞咪爆咗咯。好啦，咁今次就揸唔到啦，咁下次應該都之後好似七得翻套蜘蛛仔啫喎。 空金明 之後就跟住去到。 雷神 要年尾啊！ 年尾啊，雷神。 咁空金明先嗰时睇下。 年尾哦，仲有咩咯 ？Justice League 应该都系年尾。 都年尾啊！哇 ，Justice League 我真系唔知点算啦。而家因为我对佢依个大杂炒，我对 DC 大杂炒系好有戒心嘅。 我应该系雷神同 Justice League 系一同一个月嘅。 好似系啊！哇，大清咗啦。好啦，咁今次差唔多啦。空金明都应该会讲嘅。空金明再。嗰时再决定下，储唔储咗一两套其他古灵精怪嘅西片，就一次过讲啦。好，今个礼拜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Bye.